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欢迎收听。小路上漫步，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线调频98.6兆赫 Pops 音乐，让您轻松享受生活，每天5点17点播出。 欢迎收听 Pops 音乐，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英国当代作曲家凯特尔比创作的通俗管弦音乐小品，曲目有波斯市场、修道院的花园、牧场的钟声、中国寺院等，下面请连续欣赏。

Thank you.

Thank you.